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小小木匠技艺巧，做活老爱花活掏，惩治贪官留一手，点子歪来他手艺高。 各位，话说咱们这临安府下边的浑水县出了个能工巧匠，叫刘有能。他打小啊被父母送去学木匠，头脑灵活，善于钻研，做出这活呢也漂亮，很快就声名远播，人称叫刘一手。说起刘一手，这功夫全在这榫头上。无论什么轿子，都是利用榫卯结构的原理，榫卯咬合之后呢，慢慢就会越来越紧，成为牢固的一体。刘一手在每件新轿子的关键处敲了一锤子，某一处榫卯咬合过紧，导致表面不平衡，搬动的时候呢，就会发出嘎吱嘎吱嘎吱的声音。他拿锤子从里边往外敲一下，榫卯咬合松一点，表面恢复平衡，他就不出声了。这种力道上的把握也只有他有这个能耐。当然，刘一手是个嫉恶如仇的正直之人，从来不轻易使用这么一个损招，但是他可没想到，很快他就再也不能用这招了。这天呀，家里头来了个官差。我说家里有人吗？ 有啊有啊。 刘一手，刘老爷在吗？ 这是。 您好。 哎呦， 我是 衙门里的。 哎，官差官差。 您好您好您好。 这个跟您商量点事儿，烦您公干 啊， 跟我们去趟县衙门。 不是，我没犯事儿。 啊，是是是，没说您犯事儿。哼，犯事儿我们也不这态度哈。 那您是？ 他这个县太爷呀，胡大人的这官轿啊破旧了。 嗨， 请您过去。哎。做一顶新轿子行吗？ 没问题呀、没问题。不过这个交情归交情 啊，是是是、 咱也没什么交情 啊。对 啊，就是这个 不认识、 咱话都说头了 啊。说什么头了呢？ 工钱咱是不是先谈谈？ 哦，没工工钱 吗？ 这个工钱当然了，他不能让您白跑了。 那 您这是给官府办事儿， 肯定得给 白跑。那成我们这哪能干这事儿？ 是啊， 肯定对您是 他这个有钱，您知道吧？ 啊， 做一顶官轿吧，我们把这钱呀归了包堆，这么一算呀，刨去领儿，刨去整儿啊， 有多少？ 除了这个零，我给您加这么二一，天作五，天地跨虎头，这么一算， 哎， 干脆 多少？ 二两银子，您看行吗？ 一顶轿子，二两银子， 多了。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是不是这官爷官爷 哎 头 哎 咱商量商量 商量什么呀 这钱咱得高点高点 什么意思 不用太高 我 高两成就行 你要干什么 高点 你要就是说你多要钱是不是 是是是 啊呸 哎 我说刘一成 怎么说急就急呀 是不是给脸不要脸 不是 跟我这儿拽咧子呀 没 谁让你坐轿子呀 老爷呀 老爷是谁呀 县太爷呀 县太爷干嘛的呀 官儿啊 官儿是你的 头啊 他一当头你就得管他叫 老爷 老爷对于你这个人那么重要你不认为他是 我爸爸 哎 父爱着呀 父母官 你想占我便宜就直说呀 父母官知道吗县太爷让你做官轿这叫高看一眼知道吧你别蹬鼻子上脸啊爬树上墙把自个儿当根葱了谁拿你蘸酱啊你啊小心把你踩成葱泥吃不了你兜着走哼 这去吧那就 去不去 去等我拿着工具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走走 鬼子 不容易行行哎呦这不做了不做起来哎呦可算做好了 哎我说留一手啊 哎 轿子做好了 做好了做好了 嗯走吧 哎等 做完了还不走 钱 不管你饭吃了吗 钱结一下不说了吗 啊对对对工钱是吧 是 哎呀工钱这是给你算工钱给你算工钱啊 嗯 他这个这是算工钱这是你现在晚上这顿饭钱肯定是没有了 不 就、啊、 哎 算完这工钱这二两银子二两银子就跑了一工钱工钱晚上的饭钱这晚上这顿饭是一两五那么还剩五钱银子给你 不我吃什么饭我这是、我喝茅台了是怎么着哪那么贵呀、一两五的饭钱、 这是瞎说这么着给你啊一两七拿走吧 不这不少算了半天呀这个 你不是你这人你我是一个官差 是 我这给你算这是我们老爷的意思知道吗你要不服问老爷行吗 老爷 老爷怎么了 我说这俩老爷可是有点 不是你是老爷我是老爷 是我是老爷 嗯 叫我 老爷你说 哎老爷 嘿 他这个他嫌给的工钱少 怎么给人工钱少了一天多少钱呢 您跟他聊吧我 你看这位对刘师傅 哎您好大人 嗯你见本官不拜意欲何为啊 没参见老爷 嗯 您不知道是这么回事那老爷不给我钱所以我得找老爷 哪个对哪个老爷没给你钱 老爷少给钱了我得找老爷 本来应该多少钱呢怎么说的呀 二两银子他非给我一两七 二两银子干了多少天呢 干了三天呢 干三天 啊 咱们要的工期老爷啊 哎 咱们的工期是要几天啊 咱们两天半啊 那你就是 他 多干出半天而且你这二两、 哎、 那我就自然而然的应该减你半天的工钱呢 大人家可能不 另外你这手慢本来两天半对不对所以克扣你几十个铜板你有什么可啊这么样的不开心言 您不能愣找辙呀对不对 他是不是合上了 我说老爷是这样、这我做这木匠活也十来年了您是头一个这嫌 我做轿子也十来年了 不一样啊 怎么 的木匠活方圆几百里是没有超过我的正 我做轿那个能力也是方圆这几十里也没有人敢说 您是屁股大对吧不是屁股沉能好当官 啊 是不是这个我是正所谓是慢工出细活的活漂亮那才是关键是不是 这样吧你看看刘师傅咱们大家伙都是乡里乡亲的你说为这几十个铜板再收钱没意思来我敬你一杯以后有活我再照顾你就完了你看好吧 啊 怎么着啊好哎 列位看官县官这么一说刘有能啊只能是一杯酒仰头干了心里不痛快暗自思忖呢少了我的工钱还拿话多嘴忒不地道了 下午把衣柜组装好之后，刘有能拿着小锤子在每件新轿子上面敲了一下，他可就告辞了。到底怎么回事，您接着往下看。 轿夫啊。 老爷。 顺轿。 好嘞。 咱们去临县办上一桩事。得 了，来老爷， 我没说完呢。 哦， 咱们去临县办事。 哦，老爷你说完了吗？ 我说完了。 老爷你上轿，你慢点啊。 起轿吧。 来，起轿。嘎吱嘎吱嘎吱吱。 停。 嘎吱，哎，老爷。老爷， 你慢点抬那个轿子，好，这跟装修一样，这太讨厌了。 好嘞，我慢点抬是吧？慢点抬，来起轿，嘎吱嘎吱， 哐哐哐，大人出行，闲人回避，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哎， 银子， 快点捡银子！哎，这轿子别漏 银 子了，快点捡！ 啊，衙役的，赶紧把这帮老百姓给我驱赶开了！ 走， 赶紧收回银子回县衙去啊！ 走。 我说这什么意思？ 这 怎么样？ 这是赃官吧？他 朝廷最近拨下来那个治理河堤的十万两银子，这个知县肯定悄悄做了手脚。 刚才那多少银子？好， 你知道 得有一万吧？ 一个大轿顶啊！我的天爷， 全露出来了！ 怎么着也得有一万两。 我跟你说， 他要弄哪儿去？你说 他肯定是弄他私宅里去。 然后呢？ 对呀，他肯定是藏轿子里，然后一次拿不了那么多，每天拿，每天转一千两，十天差不多一万两就没了。 哎，我听说了 啊！你听说什么了？ 这个。估计 啊， 他是每天转移，每天一千两，哎，十天功夫能转移完毕，对不对？ 我刚都说过一遍， 我再重复一遍。 哦， 你怎么那么欠？ 哎，我跟你说，这一支咱们得感谢谁？ 感谢谁？ 感谢刘一手。 刘一手干嘛？ 刘一手， 他不是个干火锅的吗？ 啊， 刘一手干火， 刘一手， 刘一手 的那个火锅特别好， 香极了，他那是川蜀的味道。 对， 哪儿？咱们这儿有吗？ 咱们那个西街， 咱要去 第二。关了吧？ 哎，咱们今晚上吃火锅，咱吃火锅干什么？ 啊，说这钱，说这钱。 啊，对，你说那个 不是干火锅那刘一手， 那说的是 木匠刘一手。 哦， 刘一手这手艺， 他老留了一手，是不是？ 对你，哎，我告诉你，哎，他往常坐轿子那都结实，哎，没想到给这老爷，这不是老爷这轿子是不是他坐的？ 是， 这肯定是他呀， 这么不经用。哎，你看这轿底塌了吧？ 他算上 不起银了。要没他，咱们就抢不着银子。 赶紧抢啊！ 怎么 样？咱们轰咱的， 来，这便宜不占白不占。 别说我傻。 来人，打道回府。 县太爷官轿里藏银子的事情就跟这风一样的传开了啊！县城里的老百姓都琢磨这件事儿呢。胡知县有点恼火，就以藐视朝廷命官之名，命人将刘一手给捉拿归案了，当堂审讯。刘一手做梦也没想到胡大人会用这官轿藏那么多银子。官轿底部这个榫头被敲了一锤子之后啊，便不平衡了。哎，这轿子呀，抬的是上下移动的颤动，轿底承受不了重量了，导致底板脱落。要是不藏银子呢，除了会有声响，根本也不会出这种意外。这下刘一手的麻烦可大了，官差到他们家把刘一手押到了县衙。 来人，给我带刘一手。 啊，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进 刘一手， 跪。 哎，怎么了？ 我问你。这个轿，你怎么解释啊？ 哎呀，冤枉啊，冤枉啊！老爷不知道啊，不知道啊，冤枉啊！轿子没问题， 轿都底都掉了，还没问题？ 没问题。 我看你别叫刘一手，你叫刘一眼吧。你多看一眼，怎么就没问题呢？ 这不怪我呀，这都是您的问题啊。 这我什么问题啊？ 我哪知什么问题啊？ 腿炮， 这位官差同志。老爷， 把他给我搁置啥 吧？把他，老爷，我得跟您说，也有可能是确实因为您太胖。 不是，你还不知道吗？咱们之前这个事情干过呀。 是。 这点银子加上我这点体重，他是压不垮官轿的。我告诉你，肯定是这小子使什么暗招了。 不能。 来人！ 哎， 大刑伺候！ 哎， 是。 给我上夹棍！ 哎， 你招还是不招啊？ 哎呀，我招了，招了！ 说吧， 我实话实说了吧，今儿的今儿个了。我告诉你，就是对你不满，说好了三天给二两银子，非给我一两七，最后一口酒给我打发了。我临走之时啊，我就给你这轿子上啪敲了这么一下，你受力不均，所以你轿底塌了，露出你克扣的这些银子来了。 你这真是给我留了一手啊，留一手啊！既然你这么喜欢留一手，那么本县就成全于你，让你名副其实成为留一手。来人呐，将刘一手的右手放在行凳之上，是杖责20。 哎呦， 是， 不是？哎呀，我是左撇子，别打我右手啊！ 那把他左手打了。 哎呀， 来人呐，刘一手给我投入大牢。 是。 师爷， 来， 他这样的人应该怎么批罪啊？ 来呀。是这个样子啊？ 什么？罪不至死，但是他太可恨了，我生气怎么办？ 不是，我跟你说，老爷， 嗯， 罪不至死是罪不至死， 嗯， 但是这个事情要捅到朝廷上面，老爷， 那麻烦就大了。 所以我认为啊，老爷， 我不想再见到他了， 把他发到远远的好不好？ 给我发配边关。 哎呦，你说说我干的这是什么事儿？你得罪谁不好，得罪官府啊，这就二两银子把我还发配边关，你说我也去不了啊，我这也是心血来潮，说来个恶作剧，谁知道藏银子了。哎呦，这我怎么办 呀？哎呀妈呀，这不是刘师傅啊？ 哎呀， 哈哈哈哈， 我就没心跟您打招呼了。 这个喜事来了啊，我来过来告诉你个喜事，来，你听不听不听？ 这么快就杀我了？ 什么杀你？ 不说罪不至死就发配吗？ 那是啊，发配呀！ 啊， 你以为我过来找你开算了？我告诉你真事儿吧， 怎么了？ 吴大人让人抓起来了，你呀逃过一劫了，出去吧。 真的？ 啊， 好。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店铺的名字是不是叫刘一手啊？ 对呀，我坐轿子呀。 你坐轿子，你以后那啥，你不用这个改名字了，你改行得了。你呀，你这手也是废了，我看的左右手都完蛋了。 嗯， 你那刘一手啊也是不太管用了，要不然你改个行吧。 那我干什么呀？ 你呀，你就干火锅吧。 哎，这叫峰回路转，刚抓进大牢，屁股还没坐热呢，怎么给放出来了？刘一手是百思不得其解，感情啊，胡知县贪赃枉法的事情早就传到了总督大人的耳朵里。总督派出了两名幕僚到县城里边悄悄的私访，哎，恰好那天轿子漏银这一幕让这两个幕僚给看见了，回去上报总督之后，总督大怒，派官员前来查账，查出了胡知县贪污治河官银的事实，将他是革职查办，打入了天牢。这么一来，刘一手不但无罪，反而还成为了扳倒贪官的有功之人了，赏银百两。刘一手出来之后右手废了，干不了木匠活了，嘿，结果呢就收了几名徒弟一块儿转行干了餐饮了。至于他那用锤子敲榫头的绝活嘛，他也不打算传给徒弟们了，这一次他真真正正的是要留上一手啊。 正所谓本来无意成贪官，歪打正着治手残，技艺高超刘一手是一番波折美名传。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孝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教室里面，老师正在讲着数学题，你在下面也没闲着，转着手中的笔。忽然之间铃声响起，你睁开了双眼，你看一看时间是2015年，原来是场梦啊。